梁计将，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十点搭三，我是小张张， 好开心啊！今日齐人， yeah. 我是小欣欣， 好开心啊！开心星期一啊，又有金正恩啊，我是小人人啊， 啱啦，态度正确。 系啊、哎，你咁样嘅话就冇人话到你。 早晨早晨，咁啊好咯，一团和气落嚟融融。 做咩事啊？发生咩事啊？今朝 冇 事 啊？知啊？你话你话咧，你话咧，你话咧， 冇嘢啊？有 乜事啊？ 我有啲人 miss 咗啊！我有两三个钟头开 party。早晨早晨，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3%。如果你今日生日嘅话，你之后如果快啲祝福下人哋啦吓，边个都好啦，全世界 系 前日啊， 前日， 我有咩说话想同人哋 讲啊？前日有位同事生日，喺呢度恭祝呢几日生日嘅人都身体健康， 送埋俾佢我的亲爱， 开开心。 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共在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照在勾起，可否旧情复在？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又那那哦，撒又那那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 三小时嘅节目，呢首歌开始啊，10:16。今日天气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部分东北风。未来送天差唔多啦，星期三北部增强，星期四又天晴，早上稍凉嘅。迎接呢一个冬天，呢个十二月嘅圣诞月，有你呢一个节目啊。 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共在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独在？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 好，一个礼拜的第一天，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咗啦。咁啊，十二月咧都好开心啊，因为迎接住咧今个月咧系一个圣诞月啊嘛。咁所以咧，任何呢个生日嘅朋友们咧都系哇，十二月开心，几好啊，系咪？又系十二月咯，又收生日礼物咯。 唔系啊，咪唔抵咯，收少一份礼物。 唔会，如果 有关你乜嘢事啫？唔系啊，讲完未啊？ 我话佢话讲得好， 仲要继续 嘅礼物嚟嘅， 系啊， 即系讲下呢个嘢好开心啫， 系啊，吓真系开心啊， 开心系，今日都开心啦，因为我哋今日有呢个古怪学古文啦，今日同埋有啲人咧就问你今日度你定度你啊？今日系 度马老师嘅肚腩， 马老师 系啊，数你关注组，今日要关注嘅就系你个肚腩啦。头先我哋影咗张相嘅，系啦，咁个样就似乎真系 都大啦， 唔好乐观，唔系好乐观， 所以今日有大喇叭，有大肚腩。 好，咁我哋讲下第二啲嘢，有冇啲咩嘢要讲啊？ 点 解你一翻嚟就要开口夹着你咧？我真系唔系好明，你自己开心就好啦。讲啊，做咩要踩我哋咧？ 喂嗱，完全冇。喂，平时啊，大家都系建筑喺你哋嘅开心，喺我嘅痛苦身上。 喂，你唔好咁乱讲嘢。 我未讲。我喜意痛苦 他有避若角 放心大把有 我有有痛苦所以就是这样 你好 match 所以 大把送给你 好 你说是你说你不想说 我想说你知道我和黎耀前辈中间有什么阻隔那个是你因为你坐在中间 你啊，佢话你啊，调位咯，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忍佢，忍佢，忍佢，系个天会收噶。 嗱好，嗱十二咧，大家可能会多咗啲购买欲，会唔会噶？因为可能要买嘢俾自己啦，买俾人啦。其实咧，买嘢俾自己有时都要俾啲，唔系自己俾自己啲原因。诶，生日啊，买嘢送俾自己啦。 我买嘢俾自己系唔需要原因嘅，系啊，我每一日都有原因嘅，我唔需要。尤其是而家呢一段时间，我真系觉得大家系应该要去买嘢嘅。点解咧？因为有好多优惠，同埋有好多套装，你会发觉就。可能你平时你真系买一支嘢，跟住佢同你讲嘅就而家有两支嘢，再送多一支嘢，再送多一盒嘢，加加埋埋好可能嘅就系你两支嘢加少少，佢就已经有好多嘢，所以你会觉得好开心。我就因为咁样呢一排我中咗好多计，系啊，尤其是系 skin care， 系啊， 好夸张。 你圣诞礼物交换礼物。 冇錯，一盒咁樣包曬， 二百蚊， 你講得啱， 三百蚊， 冇錯，一個不就送曬。 我想諗，嗱，我即係雖然我都好中意佢送好多嘢，但我有時 諗，你 望咩啊？佢係咪特登？我見話都先望上好冇，我想問係咪係啲公司有諗住咧，可能年底咧想清曬啲貨，想入一批新嘅， 都係 咩原因都有， 都係係啊，但你唔好嚟，即係感覺上你會覺得俾多少少，跟住就可以攞到多多。 買呢啲嘢睇得出嘅人哋 買咩啊？ 咩一百蚊套装啊，二百蚊， 即系叫你买嘢俾人，唔好买。 佢买嘢俾人就话佢好疏爽嘅，有一次佢净系交换礼物嘅话，佢真系黐线嘅，系啊。佢买咗一支香水，嗰支香水系贵到我都唔舍得买嘅，但系佢竟然买过千，接近二千，系啊，就系咁样咯。所以其实佢好好嘅，系咯，几好啊。佢呢样嘢又真系啦，俾翻分佢，佢系嘅，又应该要赞嘅。 你出卖王牌咪有两分？ 哎呀，唔记得咗讲话用王牌啊！ 有出王牌 ，OK。 系购买欲有时系咁样嘅，即系各方面嘅购买欲啦。你会唔会有时咧都会喺网上，因为佢几多钱就免运费啊？几多钱咧又多一样乜嘢？你会唔会因为咁而买？我发觉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福利啊！跟住你就会为咗要搣嗰个数咧。 买啲你唔要嘅嘢， 你系咪又中咗？ 其实唔系唔要啊， 佢成日都有， 唔系唔要啊，而系买咗一啲我本来谂住平时咧成日饮嘅啦，买啦咁，点知原来咧摆多咗喺度咧系冇人饮嘅，即系譬如 佢 系某一只汽水咁之类，我点解成日都买咗冇咗嘅？于是一买廿四罐嗰啲咁啦，即系一托嗰啲。摆极都仲喺度，我就谂啊，其实人嘅心理系咪咁咧？冇咧，反而你好想去饮，得一罐咧，你一定饮。 当你拥有咗就， 当你拥有一托咧， 咁就易啦。你净系摆两罐，其他个廿二罐收埋喺床下底咯， 或者攞翻嚟请我哋饮咯， 都系一个方法。同埋 做咩？你讲啦，马老师。 做咩用佢？唔系，用要还忧。 用现有 佢还形。 吞翻嗰句说话， 得罪人。 但系唔系佢好吸引噶？你见到咧，一嚟有圣诞气氛啦，二嚟咧，佢哋咪成日都一个价钱一大话，即系下面又讲有几多折啊，几多 percent， 你就会好想买。 所以平咗好多咁啊！ 我最中意啲汽水咧，有啲圣诞嘅 design 嗰啲，好开心。 整个圣诞落喺里边。 系啊，真系好开心，就想买噶。 系。 OK。 啊，咁咯。 圣诞节咧，尤其是嗬， 系 啊，唔知觉得一年将尽，你会觉得就对自己好啲啦，咁样，因为十二月都有啲关系。 讲到购买欲咧，美国有间铺头咁啊，网上咧就介绍咗呢个叫做 baggage unclaim 好得意啊！就系话咧，你有冇试过喺飞机场或者唔见行李啦，或者旅程当中唔见行李咧，或者唔系因为唔见你留低咗？有冇试过留低嘢唔记得攞？ 曾经有讲过就系话喺个诶呢个的士上面留低嘅嘢唔见嘅系好奇怪噶嘛？有人留低咗嘅就系法官嗰顶 假发。 都可以執到，我覺得就係最經典。咁佢點 cut 啊？ 去旅行 好貴啊！嗰啲假髮，啲豬腸頭咧，啲豬腸頭 做噶， 訂做 喺外國訂翻嚟噶， 唔係係香港啊，係啊，竟然嘅就係留低咗喺架的士度啊！ 哇！如果 佢應該真係好趕， 佢好趕啊！ 的士司機帶住嚟， 幾好笑，好有 joy， 好有吸引點。你試過唔見最貴嘅係咩？即係喺任何喺的士啊、公共車。两啊，街上边有冇试过唔见一啲好肉赤嘅嘢？我记得先好多年前，你咪记得啊？你坐的士将买咗嘅嘢摆咗喺 冇错 个地下。 当年仲有叫做东急，你记唔记得边度？系啦，即系而家嘅 几十 系啦，冇错系啦，嗰个位置嗰度，嗰度咧，其实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嗰度以前嘅话系一个巴，系一个的士站嚟嘅。咁就我就喺嗰度咧就买咗两对好贵嘅鞋，咁跟住佢就企喺度咧就等的士啦。咁点不知嘅就系个人就上个的士，嗰两对鞋留 低咗 喺我度啊！ 喂，你咪翻到嘅先记得， 翻到嘅先知。 嗱，如果你转完一个圈都仲，喂，得停， 冇， 仲可以， 冇，系啊，咁就唔见咗两对鞋。我到今时今日仲记得嗰两对鞋系点嘅， 我都记得， 即系个样系点样嘅， 千千声咯， 千千声。 再买过之后， 新我仲要未着过噶，系啊， 执到个人一定笑到夜晚都瞓唔着。我就试过有一次咧喺泰国，嗰啲好中意带你睇嗰啲咩宝石嗰啲咩工场嗰啲嘅，咁啊买咗一只。叫做啦，其實都唔知道有幾多份身藍寶石嘅戒指，咁泰國好熱噶嘛，翻嚟香港啱啊冬天，隻手指縮咗，我落咗機行咗一陣，行咗一陣啦，都未翻到屋企，點解隻手冇咗嘢嘅？已經跌咗啦， 戴咗幾耐啊？最後 咪就係戴咗一陣咯，即係總之買咗之後戴到翻香港，落咗機之後， 嗰個戒指係啊。 就冇縮。 你咧？你小心你嘅戒指 就冇咗啦， 一陣間又唔見咗， 冇可能。因为咧而家咁冻咧，马老师嘅肚腩都冇缩到， 嗰只个大咗啲， 咩叫咩逆大咧？ 佢所有嘅嘢都系逆向。 嗱，呢间铺头叫 baggage unclaim， 即系话咧每一年机场有好多冇人攞嘅、唔见咗嘅等等啊，即系咁咧，佢就系同个机场有个 commitment 嘅，冇人要，佢就一碌买晒佢就 系啊， 半价或者用好平嘅价咧。咁啲人话喂，有时咧真系执到好嘢，因为你带都系旅行咧，分分钟系一啲嗱电子嘅货品有啦，譬如话啲 iPad 啊。手机或者甚至啲名牌嘅衣服啦、衣饰啦等等，系所以佢哋用寻宝嚟形容，即系买啲虽然系有人拥有过嘅，但系都系一啲佢哋觉得用嗰个平嘅价钱咧系抵啊！咁啊，你会唔会买啊？ 唔会咯。 反而喺度谂咧，嗰个机场或者嗰间公司可唔可以做一啲好事？就系横掂都系买翻嚟噶啦，你不如打开人哋个 keep， 你开下人哋啲。嗰啲 device 送翻俾佢啊， 入边入揾翻嗰个人啊，揾翻嗰个物归原主啊。 嗱，不过咁佢系咁样嘅，将所有嗰啲，如果你讲嗰啲电子嘅东西咧，佢会洗干净晒，当系一个二手嘅新嘅东西卖俾。因为你如果你买一个手机，你都唔会想打开，见到马老师啊，唔系唔好用你个名，打开见到一个人嘅样，咁你会觉得好似 都系 旧嘢咁。 唔系，即系佢嘅意思嘅就系一定唔会话就系总之又唔帮你系又 reset 翻所有嘅嘢就你就。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嗰个讲法嘅就系非常之好，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好难做到， 同埋好嘥人力物力嘅。 好嘥人力物力嘅，你都知道噶啦。有时可能你唔记得咗你自己个电脑咧，嗰个密码咧，你系要攞去个 store 嗰度咧，跟住要证明你自己系嗰个人啦。仲有好多嘢你先至可以啊。但系如果你 reset 就好容易啦。你揿一个掣嘅话，就可以将所有嘅嘢洗晒。咁我谂其实佢唔会帮你搞咁多嘢咯。你本来呢样嘢系几好嘅，我觉得可以系骗断人间咯。你執到有一個，係 啊！你做物歸原主，可以係 個 故事嚟㗎，係 一啲。 即 係 逝 去 嘅 貴嘢， 冇錯冇錯，係啊！但係又覺得咁樣，若果你真係唔見咗一個 device 曬，裡面有好多你自己一啲好重要嘅 memory， 你一定會去揾㗎。 係啊， 你冇理由會唔攞咯。 特別啲相啊， 冇 㗎 啦， 聲 音啊，啲 video 啊，咁樣係啊，你要好好地去將佢保存㗎。係 啊， 係咯。 因為以前我哋仲會曬係呢一個相簿啦，而家好多大家真係儲喺個手機，冇咗就冇咗。 你 好少會真係， 你哋我冇曬， 你冇曬出嚟， 我 都唔。我 只會就係儲喺個電，儲喺。个手指度啦， 啲相我都抌晒。 其实我觉得都系冇乜用 噶。你谂下你自己摆喺个 USB 嗰度，你几耐冇睇过？系咪？就是、我已经好耐冇睇过，以前好耐好耐之前啲相咯。 嗯，所以摆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咯，有时即系瞓唔到，即系瞓唔着觉咧，辗转反侧嘅时候，你 look 翻，啊，原来之前个人系咁噶吧？ 又唔系，但系唔想俾你睇到嘛。啊，系可以 set 个权限， 可以 set 俾人睇边 系 嘛？ 我而家即刻 set 先。你特登就系冇 set， 你特登就系想俾我睇。 我就系唔想俾其他人睇到，我唔想俾人睇到噶嘛。 有啲真系啊， 系啊， 你 睇得出我 系 唔玩噶。 系啊，你 album 可以俾自己睇或者俾某一个人睇、 啊。我唔中意俾人睇到。 都系一个储存方法， 即系我自己好私隐嘅嘢嗬，唔想出去公诸于世咁俾大家睇到。 你有啲相你都唔想俾我哋睇到 嘅。唔系噶，冇啊！你想睇咩都。 我冇唔知啊，呢排冇啲 follow 你，冇 follow 你。 但系而家啲相咧，你好难慢慢即系再晒翻出嚟，因为太海量啦，你会唔会啊？即系你而家 唔会， 你不停洗噶嘛？ 洗不停洗。 我成日喺度觉得，即系有少少岔开咗讲，晒相嘅时候，我成日都会觉得嗰个晒相嘅人会系咁笑我嘅相入面嘅内容咯。搞咗我呢个人，摆埋啲咁嘅 pose， 摆埋咁嘅表情， 晒一万几千张， 鬼人笑你咩？试过就系有个晒相嘅服务晒晒，捉到个。连锁嘅凶手嘛， 系唔系连锁？ 连锁凶手 ，Serial Killer 叫咩啊？喂，连锁嘅凶手， 嗰个唔系晒相， 凶手可以连锁。 嗰啲叫咩啊？ 连环杀手， 连 环 杀手，连锁嘅凶手。 得啦，今日心不在焉啦，明啊，明啊，明啊，明啊 ，OK， 好啊。 你使唔使攞假？你攞一个钟头假， 舒缓下情绪先， 一分钟。 好好，喂，好，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今年本港的冬季流感高峰期来得较迟，相信在下月至明年二月，流感个案会上升。他說留意到本港社區個別病毒的感染個案持續上升，而內地和本港近期肺炎支原體感染個案正大幅增加。葉柏強在本台千禧年代說，健康市民感染肺炎支原體影響會較小，但是長者、長期病患者或年紀較小的人感染不同的過濾性病毒，再加上肺炎支原體，病情會惡化很多。他說肺炎支原體很容易透過近距離接觸而受感染，在院舍或學校容易出現爆發，九成感染者会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大约5%至10%或有较严重的下呼吸道并发症，个别较严重个案有机会影响肾脏功能。今日是国家宪法日，保安局带领辖下纪律部队在屯门的入境事务学院举行升旗仪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主礼。林定国致辞时表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是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并继续推广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的学习，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说政府正通过多个层面建构好完整香港法治教育体系，让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掌握正确法治信息，培养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尊重法治。林定国亦呼吁选民在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踊跃投票，选出理想人选。对于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表明不会回港报道，警方国安处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纪的不负责任行为。警方指出，那名女子2020年8月因为涉嫌违反勾结外国势力罪被国安处拘捕， 其後在2020年底至2021年中，因為其他案件入獄，出獄後繼續接受國安處保釋候查並限制離境，期間每次都按時向警方報到，態度合作。那名女子早前向警方透露，希望到外地升學並提供文件證明已被取錄。警方國安處今年九月向她發回旅遊證件，並延長保釋期至12月。警方呼籲當事人懸崖勒馬，不要選擇走一條不歸的路，一生背負逃犯之名。周庭昨晚在社交媒體表示，已經在九月離開香港到加拿大升學，原定要在月底回港向警方報到，但考慮到香港的形勢、自身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決定不會回港，並表示大概一輩子不會回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08点，跌21点，成交金额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3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33.3跌10.2，阿里巴巴71.45跌4毫，理想汽车140.3跌6.3，美团86.55跌1.35，腾讯控股320.4升4，盈富基金14.95跌2仙，友邦保险66.55跌3毫，比亚迪股份207.6升6，汇控59.95升7.5，恒生中国企业58.3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46.52，瑞士法郎0.87，加元1.351，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3216点，跌215点。港金报19440元，升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5.96美元，卖出208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西隧港岛出口咧去中环方向挤塞，咁所以而家咧西隧九龙入口龙尾都好长噶，接近奥运站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奥运站，咁啊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江乐道西天桥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隧港岛出口啲车去唔切啦，所以而家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奥运站，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去港岛区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隧道啊。而家暂时西隧嘅车龙咧就系接近奥运站。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而家暂时交通系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咧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东区走廊维园道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方向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的社会问题。 国剧夜场狂飙，今晚十一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扑条渠咁危唔危？个枪包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要帮手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一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啊，十点搭八啊，咁喺网上边咧有一个人啊吓，佢咧已经系喺山里边住咗三年啦。你估佢点解要咁样做咧？佢本来咧有翻工嘅， 男人嚟噶， 男人嚟噶， 破产， 被人， 其实咧冇任何嘅负面嘅原因嘅，佢只系想一个人过一啲。在山里面的生活，不过他就将他的过程摆上网了，于是啲人就说其实你想吸引那些叫什么浏览率啊，做个 YouTuber 啫，咁他都不否认的。不过呢我就想啊，其实人呢如果呢什么都不要，只是在山里面生活和这外界切断了，是开心啊定不开心，你试下幻想啦。我哋过紧每日嘅生活咧，就系追车啊，翻工啊，赚钱啊，买嚟想买嘅。佢咧就完全放弃晒呢一样嘢，佢又唔需要特别赚钱，自己自给自足。呢啲耐唔耐咧喺外国都有嘅，有啲人咧就放弃晒成个城市，自己搬去啲山里边居住，过啲自己供养自己嘅生活，完全又唔见人啦，咁样带住好基本嘅。你觉得会唔会快乐咧？其实我哋真系好难去猜想，因为冇过过呢一种生活，有冇？类似咁样嘅想法啊，曾经在座嘅几位， 啊、 你都有过系、 啊。我就觉得其实呢啲生活开开唔开心，向唔向往咧，我要视乎同你一齐去呢个地方嘅身边嘅人系咩人。即系如果一齐去嘅一班，我可能五至六个啦，系你人生入面好重要嘅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啊，系、嘛？ 但佢一个人 呢个基本条件已经好难咯， 系 有人同你一齐， 系啦。但 系 如果自己 一 个咧， 系最难，钱买唔到。 你自己一个去嘅话咧，我谂你住得三四日，你就会觉得好闷咯。 我同意你讲嘅其中一样嘢嘅就系话你要有朋友咯，你要有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啊嘛。但系我觉得又咁，如果你系要去到呢啲咁嘅地方度住嘅话咧，你自自然然就会吸引到一班咁样嘅喺附近嗰度可能系住嘅一班自给自足嘅人，就会成为你嘅朋友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呢样嘢又唔需要太担心，即系当你若果要顾虑咁多嘢嘅时候嘅话，你就根本系你根本就唔系想过呢啲生活， 根本就冇放低， 你就唔系想佢有咩条件，有咩条件，要有人陪我，又要有朋友，每一日嘅话都好可能嘅，就要食一个橙咁样， 一饭， 咁就唔系呢啲生活需要有嘅嘢咯。 因为一个人最基本嘅需要，除咗系一个物质 即係一定要食 心靈方面，仲有 係咯，食到飲到行得走得之後，你都要有啲安全感啊，同埋人始終係嗰個群體動物嚟噶嘛，你冇可能話即係擺脱任何嘢，自己一個去一個人嘅地方去生活太耐咯，咁對自己精神健康都唔好咯。 咁呢個貴州嘅男人咧，佢隱居咗三年噶啦，喺呢個山林裏邊，佢就話咧呢種先至係一個叫理想生活。咁啊搭咗一間嘅竹棚啦，咁啊自給自足，咁啊又養咗啲狗仔啊、小動物啊咁樣。佢作為一個朋友嘅，咁啊覺得好開心。不過都亦都咧，每隔十零日咧，佢要翻市集裏邊，因為買一啲嘅需要啦，同埋咧係可能唔知啊，即係。 探佢噶， 冇噶。 你唔需要你市集，你自然会有朋友噶啦。 系啊，你要人哋探，人哋点嚟探你？佢住得好偏僻噶，即系真系山里边嘅一啲好荒芜嘅地方。 咁佢都唔系三年隔绝晒所有 嘢啊？系啊，唔系啊，系啊。如果你话啫，你系唔会年年出去买嘢，你都唔会嘅，咁先叫隔绝，咁先隐居。系啦，咁就 OK。 陶渊明嗰啲啊嘛， 我有睇过嘅，我有睇过有一个电视节目，我觉得几好睇嘅，真系好无聊嘅，但系都几发觉到有某啲人原来佢可以咁样生活嘅。我唔记得咗嗰个中文译名叫咩名，总之佢就系话啊，原来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嘅话，有啲山区深入去里面嗰啲即系不毛嘅地方，嗰啲森林嘅地方，原来仲有人住嘅，系一个日本嘅节目。咁佢就会点样咧？佢就会用一啲卫星。即係我哋嗰啲即係Google Earth 啊，又睇過嗰陣，咦？呢一度竟然喺深山嘅地方嗰度就係冇交通嘅，竟然有人住，佢就會去嗰度去揾嗰啲人啦。咁啊，啲人咧就正如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其實佢哋雖然點樣都好係自給自足，自己種嘢，自己養雞食蛋咁啊，點樣都好，佢哋都係要來唔來都要落去一啲譬如可能近少少嘅地方嗰度買的啲嘢嘅。咁但係多數嘅都係兩夫妻咯，冇咗自己喺嗰度就有个笪地耕种，但系亦都唔系隔绝嘅，就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佢屋企人都会嚟探佢嘅。咁但系佢哋就系甘愿喺一个咁样嘅就隔绝世界，甚至乎有啲嘅系冇电视睇嘅，因为佢收唔到嘢，佢冇电嘅就都有嘅，系啦，但系就冇电视睇嘅就冇我哋嗰啲什么互联网啊，一定冇噶啦 ，WiFi 咧一定冇噶啦，喺嗰度咁样过呢啲咁嘅生活嘅话，但系都可以好开心咯。你见到多数就系年纪都好大，但系身体。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个人的取舍来的这件事。 我自己当年因为没钱啊，即是欠债累累呢、就朋友就接济我呢、一个人。那时是都相对是简单自己的。是啊，即又不想出去找人啊、但都是个零月那种生活，那时的心态就 OK 的。 但你住嗰个地方都系 唔同喎、 但我唔会出去。 你嗰个心态唔同喎、小强，因为嗰阵时候你系生意失败，你系被逼要咁样啊嘛。但系如果你讲紧嘅就系 Michael 讲嘅嗰种嘅就系你自己选择，希望可以放下一啲繁文缛节或者系即系你一啲咁样嘅生活唔同。 但系两回事，即系我自己觉得一个人生活都可以嘅，可以嘅，系啊。 不可以太长的，我觉得。 不是，你自然然会认识到人的。是啊。当然你不可以说自己一个人你就在那里完全是不给你有任何的联系和出面。这样东西不得的，不耐得的。 头晕身热你都麻烦。 其实他有一样东西就起码多了在什么互联网，因为他还继续拍。嗰、那個叫做生活嘅過程擺上， 咁我覺得呢個人， 咁啲人就話：喂，其實你都係不過咧想賺， 佢都賺錢啫嘛。 咁佢都唔否認嘅，佢兩樣都係啦。一方面咧就將佢拍成一個記錄，一方面咧亦都過一啲我想過嘅一個人嘅生活咁。不過就算佢拍低咧，其實都係悶嘅，因為佢同啲狗仔玩就唔係你嗰啲一班朋友嗰啲，哎呀一齊去玩啊嗰啲，唔係露營咯，係真係一個人去山裏邊居住，係一個另外一種嘅比較孤僻啲嘅人先會。 悶唔悶？我覺得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嘅，你。系会成日觉得好多人簇拥你，嗰啲先叫做系开心嘅咧，我系唔同意嘅。系、你记得最寂寞嘅系莫过于成班人喺度嘅时候嘅话，你根本完全系完全寂寞，嗰啲、就真系寂寞，你系 click 唔到嘅同某啲人。所以我系会觉得嘅就系有啲人系比较适合独处嘅，有啲人系中意群居嘅，咁就要睇下你系边一种人啦、如果你根本嘅就系为咗而去拍一条片，呃而去做呢一样嘢嘅，咁唔可以揾呢一样嘢嚟去讲话，究竟快乐系咪就系独居一个人就叫做为之快乐咧？系、每一个人嘅取态都唔同 的。你试下佢冇互联网啦，上唔到网，一个人真系喺个山窿就喺山窿。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睇嗰啲即系心理学嘅一啲实验咧，系、直情系或者可能系一啲prize 即係有獎嘅一啲， 我記得嗰個 節目遊戲， 係咪一人一個 揾一個人住喺一個裏邊啊嘛？ 我記得， 我諗你揾 運超過即係運超過十日，你應該頂唔上，好多人都係放棄。即係有一個獎金係叫你，你運得越耐自己一個住，即係俾曬啲食啊， 咩都有㗎啦，上到網 乜 都有㗎 啦。但係就可能就係得本書。咁但係你捱得幾耐呢？捱得最耐嗰個就可以攞呢個獎金走啦、嗯。但係通常啲人都係去到一半就會走 啦。開始喊啊！ 頂唔順係啦， 開始撳嗰道門，我要出去啦。 佢係咪就係得一間房啊？ 一間房 唔同喎、啊，一間房就係坐監喎、 啊。類似 係 係 啊，但你理呢一隻嘅話唔係噶嘛？你山居生活嘅話，你又可以耕田，你可以養養雞，你可以喂狗，你可以寫書，你可以畫畫，你可以做陶瓷，做乜都得噶嘛。 係，但係佢呢個意思就係一個人。自己獨處可以承受嘅壓力可以幾耐咧？咁 嚇係啊！但係我又覺得有少少唔係 唔 係 一種 freedom 係有啲 你為咗獎金嘅嗰啲 嗬？我覺得你講緊嗰個嘅實驗嘅話，其實喺度講緊嘅就係點解到最後尾嘅就係我覺得啊嚇，每一個人當你去犯事嘅時候，到最終嘅時候你要坐監。點解呢坐監係作為你嘅一個懲罰？就係咁嘅意思。原来就系最紧要最紧要嘅系乜嘢啊？就系、是、剥削咗你唔冇呢一种咁样嘅自由嘅时候，觉得你就系觉得系一个最大嘅惩罚咯，系咪？ 航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道墙，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将我们养大成人，他们就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道墙。世界上再没有人好像他们这样对仔女毫无保留地给予，不求回报。前人话不孝父母，拜佛无益。一个人只有善待父母，孝顺父母，先有福报临身。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孝是百善之先。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那么生活之中表现出来的善良可以说是伪善。孔子曾经讲过色难，色难就是态度很难看的意思。孔子觉得孝顺不单是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忙，不是只是父母饿了给他们饭食，这个远远不够。在日常生活之中，在一些小事情上面，对父母的态度变化他们是知的，察觉到的。所以什么叫孝顺父母，就是做到态度温和恭敬。如果对他们经常不耐烦，恶言恶语的，那又怎算是孝顺？有一篇文章讲得好好，他说妈妈给孩子再多，总感到还有很多亏欠，孩子给妈妈很少，都已经算是孝心一片。孝顺父母是人一生中不能等的事情，生养之恩是世界上最大的恩情。父母老了，同他们相处的过程之中，请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的关怀，不要嫌他们啰嗦，不要嫌他们笨手笨脚。俗语话孝顺孝顺，孝才能顺。千里去烧香，不如在家侍奉爹娘。对父母好的人，才会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最大的福报。 快快起翻身。 相亲对你永照顾，你亦终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亦终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乖啦，天气冻咗，有冇着多件衫啊？ 冇啊。今日都唔系好冻啫嘛，23度。 咦系，点解 有太阳啊？ 系啊， 你才多身子弱啊， 你阴风阵阵喎。马老师望你后边， 望埋你前边，前边仲惊。 望埋啊，上边，望你下边，你个肚腩。 哎呀，系啊，冇话睇啊。 今日咧就讲咩咧？就讲纸钱烧俾死人， 即系批钱系咪？ 冇错啦， 系 啦。有一個叫法叫做冥強， 是 漢語的詞語來的。 冥強 冥是什麼呢？ 我識冥強， 冥 冥冥冥中的冥， 強的強啊， 是強是金字做的強， 是 冥是為什麼？ 是不是跟死亡有關啊？ 不 是，即是陰間， 是啦， 陰間， 即是陰暗的意思，是啦。如果在冥強就是指死人的地方，很陰暗。 冥湯就是銀行。 強是為什麼啊？ 強啊，金很厲害。 錢？ 不是。 錢？錢？ 好緊張的手指，是啊，他每次很緊張。 手指你打算用黃牌啊？ 我不打算用黃牌。 這個環節沒有黃牌。 是啊，我都沒有信心。強啊。 強是古代串錢的繩。 哦。 是啊，之前不是有個窿。 有個窿的。 是啊，那就串你的錢。那冥強呢，就是指陰間用的錢。是啊，又叫溪錢。我們廣東人就叫陰絲子。 是 啊。是啊。咁你知唔知呢个冥强嘅来由系点解会烧钱俾下边啲人呢？ 其实唔止烧钱噶，烧好多嘢噶。 系啊系啊，唔系我依家讲钱啫。 冥强就系钱用咯， 净系得钱嘅咋，系咪？ 系啊，冥强 系 钱， 白色一沓沓 嗰啲 啦。系啊，嗱有两种嘅，一种就系冥通银行啦，写住1000万1亿啦。 系。 另一种咧就系白色里边有啲金箔嘅。 啊，我知。 系啊系啊，冇写嘢。 嗰啲你要折噶嘛？系啊，要折噶嘛？ 咁啊，冥强啊嘅由来系点咧？即系点解会无端端烧啲钱俾啲？ 你 讲 紧嘅系几时啊？ 有冇古仔噶？ 梗系有古仔， 系咪关于木莲事啊？ 木鏈 舊帽啊嘛， 唔係 我知，因為曾經可能古代嘅時候好多先人走咗，都報夢俾嗰啲在世人話我冇錢用啊，我冇錢用，咁佢就好啦，我燒啲錢俾你。 好 creative， 求其 唔係好， 你就 creative 我就求其。 咁係咩咧？文 論， 但係佢個推斷都幾正常咯。 我 錢用， 我 哋又唔知道下邊夠唔夠用，咁梗係佢講嘅咯。 係 啊，你嘅意思嘅就係話點解會有錢係嘛？係 啊，點解會燒錢？係啦，佢起源。 烧 钱，梗系有故事，有三个传说嘅， 唔知道啊？ 点估啊？ 系 啊， 唔系即系你，我开始讲个故事。 好啊，好啊，我哋再估啊。 O、okay, K， 知唔知边个造纸噶？ 蔡伦 系阿伦哥， 伦哥 蔡伦造纸 系啦，阿 Alan 啊，东岸嘅时候，蔡伦咯， 系 伦 蔡 伦， 咁点咧？ 系啦，咁佢做纸嘅，咁佢发明纸嘅，嗰阵时咧哇好巴闭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咧嗰个年代咧，即系物资匮乏啊，唔系好发达，即系农业社会。咁佢系用咩做嘅咧？用树皮啊、麻头啊、布啊咁啊，整啲纸喺度，好粗糙嘅啫。 系啊， 但系冇。销路唔得喎，个 sales 唔得， 冇人买， 系啊，即系 marketing 做得唔好系咪？ 系啊，个 marketing sales 都做得唔好，咁啊，伦哥点先？ 伦哥谂噶， 系啊，伦哥 好有生意头脑， 你做纸啫嘛，唔系做埋 business 咩？ 系啊， 咁啊做咗佢就系推销啊，唔系做咩？即系 做 自己用 咩？ 系 啦，个都用喺度捉猎，系佢做嘅啲纸， 唔系我意思个 marketing 系咪佢做？佢带领。 再加， 嗱，因为佢卖得唔好，所以令人帮佢做 marketing。 啊，我知啦， 你知唔知边个做？ 林嫂， 蔡太， 阿蔡太， 蔡太， 阿蔡师奶， 呢啲都系阿嫂嚟嘅，人冇鬼用啊！你 系啦，蔡师奶话：我帮你 推下佢啦。 系咧，做咁好嘅嘢，咁冇人要，点搞咧？佢谂 佢一定唔系咁讲，你个死佬嚟嘅， 死佬 用 我知啦，我知啦，佢谂到条桥就系不如俾鬼用啦，咁样。 嚟近啦，我跟翻你把声，阿蔡师奶就话啦，你嗰啲钱冇人要，咁冇晒咯。 鬼用佢啦。 嚟近啦， 系咪啊？ 不如 我哋透火。 阿伦哥， 系 你瞓落个棺材度炸死。 真系噶？ 真系，即系其中一个传说。 喂 ，OK 喎，突然之间嗰啲嘢就会 然后 上升咯，啲贵有啲钱。 我就同人哋讲，我你就死咗啦，阿伦哥， 系 咁咧，我要烧纸，烧几日，然后你就复活， 哇！揸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即系佢加多喺一个物件上面加多个古仔话二， 冇错啦， 我谂起 call 卡人啊。 你放心，我已经帮你哋断计咗。翻嚟我身 边，喂 ，call Alan 啊， 阿蔡太就用呢个方法 call 卡人 ，call Alan 啊佢， 佢都叫做 Alan， 烧嘢， 又亏佢谂得到啊，真系 谂得到。咁一嗱，因为咧阿伦哥都惊噶嘛，即系生勾勾股市，瞓喺个棺材度，即系唔好吉利啊嘛。于是咧。佢棺材咧，一头一尾咧，一个写个福字，一个写个寿字。 哦， 咁里边个棺材咧油咗红色。咁佢老 吉利翻好似 系啦，俾人惊，俾人拆穿噶嘛。遇事者佢阿蔡太就同人哋讲：啊，几日之后复活嚟噶啦咁样。 即系预先讲俾大家听会复活嘅。 日烧。咁咧，下边啲嗰啲阴间咧，收到啲 money 咧， 就 会 放佢噶啦， 放翻佢走啦，就会复活噶啦。 喂，但我觉得呢坛嘢唔系呢坛嘢玩得大咗， 唔大 咁你喂 大啫， 你 复 活咁如果第二个人买完，喂 唔 work 噶喎， 系 咁咪。个 reputation 系好紧要，即系话呃人啦，系啦，消费者委员会话你 咁 佢反 嘅 喎， 系啊，嗰阵时冇消委会， 系啊，但 系 冇消委会，所以其实唔惊嘅，系啊，冇人理你嘅， 系啊， 你信咪你咪得，你咪咩咯， 系啊， 咁 于是就佢真系复活啦，梗系，我都冇死系咪？咁于是咧大行其道啦，就系烧纸钱啦，即系人死咗就。烧纸钱啦，咁呢个系第一个 version one。 喂，你呢个古仔好似马克吐温其中有一个短篇小说。 系点啊？喂， 咪就系不知道他咩尚在人间，其实就系讲紧一班嗰啲画家，佢哋会觉得就系话，其实画家系一定要死咗啲画先至会升值嘅，所以就希望嘅就话喺呢一班嘅里面嘅画家就揾一个人就话佢就系死，但系佢喺死之前嘅话，周围同人哋讲就其实佢已经病得咩噶啦，如果系嘅，你好快啲买佢嘅画啦，令到嗰啲画升值，就希望佢。 唔係佢唔係講緊 marketing 嘅問題，其實佢講緊一個就係好荒謬嘅問題，好荒謬嘅問題嘅就係點解啲人係永遠都要追風一啲人，又或者佢死咗佢啲嘢先至會值錢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對於一啲從事藝術嘅人講係好唔公平，啱唔啱？點解佢唔可以好似個個都係 Picasso 咁樣，即係喺在世嘅時候，佢嗰啲藝術都能夠已經可以嘅，就係佢可以為咗佢自己嘅畫作嗰個可以至少都可以揾到錢啊嘛。但係好多都係死咗之後先咪梵高，你諗下幾慘咧？係咪先？咁咯，就一個咁嘅古仔咯，我覺得好似你呢一個， 係啦， 好，第二個 version two， version two， version two 喺邊度噶？係咪戰國？戰國 唐朝啦，跟住 唐朝， 唐朝 係阿高祖啊，唐高祖阿李淵啊，阿李淵阿淵仔咧， 眼淵。见到你眼冤，快啲啊！ 你个 family 嚟嗰时嚟啊嘛， 你眼冤 系啊！隋末嗰时，哇，全国大乱啊！咁佢咧就自称太上皇。隋末嗰阵时啊，嗰时佢未立呢个唐嘅，咁哇，咁啊，终于搞掂啦，建立咗唐朝啦，咁啊，翻乡下啦， 系， 咦？原来佢妈咪走咗几年、 啊，李太，李太走咗几年，佢都唔知道啊。 李太太 好乱、啊， 通讯唔好啊，当年 系啊，佢又冇电话打， 系又冇飞鸽 WhatsApp 佢嘛， 系佢而家笑。於是咧，佢就好死啦！哇，原来我啊撞咗啦，但系唔知道撞喺边啊，喺个墓园嗰度，咁点算咧？佢真系唔知边个墓啊，咁啊点算咧？佢啊真系整咗啲溪泉。放晒嗰啲坟头嗰度， 人人有份， 然后就烧啦。佢话如果咧，即系 阿妈收到， 阿妈收到咧，咁嗰啲钱就会唔见噶啦。 嗰啲钱就会咩啊？ 就会唔见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OK。 咁咧， 你烧咗咪冇咗咯？ 系咯，你个个都烧咗。 系咯。 系啦，于是咁佢就觉得，咦？好似都， 其實佢想令到自己心安啫，系咪？做啲嘢，傻仔嚟嘅。 發覺咧。佢依家做咗皇帝啦嘛， 啱 啱皇帝系咪恶啲啊？ 系 系系，我哋 用推咗嚟斩啊！咁于是咧，佢就周围放啲坟头，我摆啲溪钱喺度烧啦。咁就发觉咧，有一个坟头咧，嗰啲钱咧烧完之后咧，都好似完好无缺。佢就会觉得嗰个系阿李太啦。 咁但系阿妈唔要， 佢觉得就系 觉得， 佢觉得阿妈留嗰啲线索俾佢， 系啦，就觉得系就系咯。咁但系因为人哋都觉得呢个传说咧，好似真系一般般咁样样。系啊， 咁你唔好讲啦。第三个 唔系我要分享俾你噶嘛。 系，但我都中意第一个多啲。 我都中意第一个。 O K， 呢个第三个最后嘅， 第三个，跟住我哋拣系咪拣觉得最中意边个？ 最 reasonable。呢个又系姓李嘅阿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系 咁咧，阿宰相咧有个魏征咧梦中咧就斩龙王，阿龙王咧就好激气，就落去告状，即系阿龙王嗰啲斩龙王， 系咪海底嗰个？ 你发梦 系咪海龙王？ 唔系阿龙王，真系龙王。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咧阿太宗咧昏迷咗， 哇！ 佢落咗去枉死城。 呢個 啲嘢傳出嚟啊！ 可以唔講， 唔得。咁佢落到枉死城咧， 你可以腰斬。 等我講埋先，或者有聽眾想聽 咧。係係，咁點咧？咁 哎呀，哇！見到都有人嘢鬼喎。因為佢嗰陣時咧平定天下咧，佢都殺咗好 多人啊， 殺咗好多人啊嘛。於是佢覺得咧，阿龍王咧就因為咁樣嘢咧，就捉咗佢落去呢個枉死城嗰度。佢未死嘅，佢仲發緊夢啫。 不過 佢肉身咧就喺上面瞓緊覺， 聽靈魂嘅 靈魂，一定係自己個心唔舒服啦。 係啦，就落咗去就見到好多遊魂野鬼啊，賠命啊！ 哦，你殺死我，你斬咗我個頭啊！ 於是咧，佢醒咗之後咧，就決定。烧溪钱俾啲人 补偿翻， 系啦，亦都除咗你话烧钱之外咧，仲开始烧其他嘢啦， 烧啲金 佢系啊，冇错啦，咁样样。 而家咩都有得烧啦，而家咩电话啊，咩嗰啲电脑都有。 三个 version 你哋点睇啊？ 我中意第一个，第一个好啲，第一个好啲， 即系阿伦哥， 系冇错，蔡伦同个老婆。 因为我觉得阿蔡思拉真系好劲咯， 系咁都谂到， 谂到条咁嘅桥， 系啊，同埋佢两公婆愿意。 系啊， 瞓棺材 冇错，同埋佢就配合你喎。 系啊，真系啊， 系咪？ 为咗谈生意， 就能够讲咗俾大家听。 有危先有机， 系啊。 OK， 你 做句， 做唔系，做一个 create 一个 溪泉来源嘅故事。 溪泉来源，话说话说小羊羊， 唔好讲自己。 话说 某人咧、 啊，某小明屋企好家贫，佢就求其攞张纸喺上面画啲钱，就扮银纸，点知？用到喎、啊，所以就 有明通銀行嘅錢啊！ 我有，我有，我有。話說有個人，佢阿爸走咗，有一晚呢個人咧，自己咧喺屋企想點煙嘅時候，唔小心燒咗嗰張銀紙。點知嗰晚發夢，阿爸話：，喂，我收到喎、啊、，OK 喎、啊，原來燒錢就可以燒到俾我嘅、啊。從此啲人就根據呢個做法燒錢啦、 啊。小一有冇？ 我冇啊，下個禮拜。 喂，我諗到個，我要更正我頭先嗰個。 更正頭先嗰個。 話說，某人 係 佢有一日好想食飯，但佢饑寒交迫，佢一蚊都冇。於是佢就作咗個銘通銀行，畫咗阿閻羅王個人上去， 我嚟俾錢， 就係、是、俾錢。啲、人見到，喂，點解呢個閻羅王嘅？佢就話：，唔知頭先唔係咁嘅，頭先係真係。現兜兜的一些錢來的我都不知道為何變成閻羅王的錢肯定是閻羅王懲罰你那對方就很害怕於是就請他免費吃飯 你這個是一個都市傳說來的 不是你這個可以但你解釋什麼叫閻兜兜好不雅 我都免錢咯 真的閻羅王 除了這個冥強之外其實他還有很多的其他叫法的 系，例如、 例如， 即系嗰啲钱， 系啊，过关钱， 过关钱啊，系咪鬼门关咁嘅意思啊？ 系啊，即系、哦、喂，你俾咗钱烧咗咧，就可以过关咁样、另外一个叫莲花纸、莲花纸咧，因为咧上面有啲图案啊，嗰、时有曾经个年代咧就画咗啲莲花喺度、但系佢都有 唔系噶，佢哋要接莲花嘅。 诶、我未听过。 系啊，有某啲地方就系用你啲溪钱嘅话，接到嗰就系搭住变咗一朵莲花咁、样， 所以就叫莲花钱。 我估系咁样。 教学相长，好嘢。 同埋，我觉得莲花系咪因为同佛教唔系道教系有关啊？系啊， 唔关佛教事。 系啦，咁就道教系啊，我修正啊，系道教咯。 系咁，有冇听过纸马？ 冇。边只马？ 纸扎一只马，跑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嗰啲系咪？ 系啊，纸马就冇咕噜咕噜嘅。 咁纸马系咩啊？又讲钱啊？ 谂下，大家谂下。 我知我知我知，指鹿为马。 好啊。 唔系啊，纸马。 我喺度谂紧你嗰个故事啊。 咩啊？ 谂紧你嗰个唔系啊，谂紧你嗰个要作嘅一个有关于冥想嘅故事啊。 你谂 好难集中，我有啊。 哦，你讲 系啦，有一个穷鬼。 你等啊，你等两位同学。 有一个穷鬼，一路都冇钱，跟住咧穷到咧癫咗。就有啲纸见到有啲笔啲嗰啲佢就画啦，一百蚊、五百蚊、一千蚊、三百蚊咁样，佢就喺度画画画，画咗画咗好多，点不知佢真系穷到咧饿死咗，跟住啲人觉得佢好惨，跟住 烧咗嗰啲俾佢， 烧俾翻俾佢。 我中意你呢个 Wilson， 俾翻你啦，人性明科。 好可怜啊，我觉得好悲凉。 咁啲开心啲嘅 version 呀、 我都好有人情味。你侧边人觉得佢真系好惨，佢甚至已经冇钱啦，佢癫到就自己还。 烧俾佢啦， 我又不如烧翻俾佢。出世便贴着舞台，迎奖品绝如陶艺，谁介意远航像那位三千八角有待磨平，性格身材神情，沉溺自我的漂亮原型。You are gonna clout, you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let's figure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a roll,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give up all the shakeable, can't stop me from reaching my goal.一刀一不精雕细琢，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十八岁如何作自叹。丢春会分美丽，黑春会涌出。

恒生指数报16745点，跌84点，成交金额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5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33.15元，跌10.35元；阿里巴巴71.15元，跌7毫；理想汽车140.8元，跌5.8元；美团86.3元，跌6毫；腾讯控股319.8元，升8毫；盈富基金16.89元，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58.1元，跌2.2毫；友邦保险66.4元，跌4.5毫；南方恒生科技3.71元，跌4.4仙；比亚迪股份206.6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6.6，瑞士法郎0.87，加元1.352，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3147点，跌284点。港金报19430元，升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6.4美元，卖出20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啦，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环。城西道西行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返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排到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油麻地众芳街有水管爆裂，众芳街去返新田地街方向，近住庙街嘅快线而家系封闭紧噶，车辆不能够由众芳街又转入庙街，大家记得要留意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仲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去返屯门，仲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葵涌道丽景桥底去九龙，同埋最后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之间慢驶或者刹车，咁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要搞清楚，你同钱天心死心塌地咁去维护嘅嗰个主脑，佢到底系乜嘢来头？ 有啲事你系唔应该知道嘅。 赵启海自首又系咪咁简单呢？系咪李仪堂口中佢真系有人要维护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就系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6日。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记得投票啊！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大八翻嚟，我哋睇戏嘅时间啦。一啲好嘅剧本咧，系会拍完再拍嘅，用唔同嘅语言啊、地方啊咁样。今日我想讲呢套咧叫《黑仔刑警》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咁样呢一套戏咧喺2015年本来系一套韩国嘅电影，咁啊出咗之后咧啊，两年之后咧内地拍咗一个中文版，叫做《破局》，就由呢个郭富城做嗰个男主角嘅，同样嘅剧本。然之后咧，旧年咧法国又攞翻呢个剧本再拍，叫做《Restless》啊，《黑仔》。刑警，而我啱啱睇咗咧就日本嘅版本，即系话前后咧有四个唔同嘅地方咧，都系拍过呢套戏嘅。讲啲乜嘢嘅咧？有一晚有个刑警咧，即系个警察啦，咁啊揸揸车啊，电话不停嚟。第一个电话咧就系佢个老细，喂，你收黑钱嗰单嘢扬咗咯，你小心咁样，即将嚟查你咯。哇吓，老细你都有份嘅，唔知我冇份，总之你自己小心，收咗线咯，已经好惊啦咁样。第二样嘢，老婆打嚟。你阿妈就嚟走啦，快啲嚟医院啦，唔得啦，即系离流紧啦。得啦，我而家赶紧嚟噶啦。点知收线之后，飞一个女仔喺前面飙出嚟，佢好惊啦，咁样避咗个女仔。好彩，砰，避唔到第二个啦。有个男人又走出嚟，即系佢避咗第一个，但避唔到第二个。佢落车睇下，弊啦，个男人已经死咗啦。点算呢？佢好惊好惊，有个警车驶过，哎呀，弊啦。突然之间佢谂唔到点样做，将个尸体咧摆咗自己嘅车尾箱先。哎呀，唔好理啦，塞咗车尾箱先。然之后再揸车谂住去医院，即系妈妈走咗啦嘛，佢要搞未走，即系离流啦。再收到电话，你妈妈真系走咗啦，你真系要嚟啦咁样。哎，好啦，就孭住条尸一路驶去呢个医院。有 roadblock， 跟住警察就话：喂，吹波波，即系嗰啲 random 嗰啲 check 佢饮酒嗰啲，唔系我都系警察嚟啊，唔使啦咁样。但对方唔得。一定要 check， 跟住呢个时间咧，手机响起，咦，系咪你手机？唔系，喺车尾箱，原来嗰个尸体身上有个手机，即刻开车尾箱俾我 check。咁个剧情咧就一路咁发展落去啦，里边有好多嗰啲叫扭转嘅位啦，你死啦，咁点算咧？咁条尸点算咧？会俾人发现咧？咁样，佢为咗掩饰嗰条尸咧，系做咗好多嘢啦。日本嘅版本咧，用一个比较搞笑嘅，同埋演员嘅演绎咧，用一个比较搞笑嘅方法啦。法国嗰个版本我都睇咗，就好睇啲咯，紧凑啲，同埋系个演员唔系咁。尝试搞笑咧，就真系好认真咁去做翻一个好紧张嘅气氛。咁两即系四套咧，嗱，我冇睇啊，郭富城嗰版啦，叫破局，亦都冇睇韩版。咁我谂迟啲都可以睇啊，比较一下咯。即系但个剧本就系一样噶啦。咁有兴趣可以看。 我有睇过郭富城个版本，有几多中间系 你见唔见到 借助佢妈妈嘅棺材去解决佢嘅一啲嘢噶嘛？ 系啦，冇错啦，就 个剧情系写得几好咯，都 故事好特别嘅，所以拍完又拍，有四个版本吓， 都几紧凑。 系啊， 黑仔刑警系啦 ，OK， 好。 好我要介绍嘅咧就系一个台湾地区嘅电影嚟嘅，其实严格啲嚟讲嘅话系一个电视电影啊，咁就叫做《洞里的月亮》嘅，咁而导演咧就系黄俊杰，系啊，其实几得意嘅，咁点解叫《洞里的月亮》咧？一阵间就同大家要解释一下嘅。嗱，其实就讲开头嘅时候咧，就系有一间即将要喺台北嗰度开幕嘅一间私房菜，咁个就系有一个女仔，佢个名叫心月嘅姓李嘅吓。另外嘅一半嘅话咧，其实就系一个厨师嘅男朋友，希望大家就可以筹备喺嗰度咧就开一桌。开一间嘅私房菜，正系两个喺度谂紧嘅就系话个 menu 里面需要有啲乜嘢嘅菜式咧，咁佢就希望可以就将自己觉得好味嘅嘢咧就摆落去呢一个 menu 里面嘅。大家正喺度纠结紧嘅就系话啲嘅菜式咧，佢有一个希望可以有嘅叫做五柳鱼，大家知唔知道呢一个 嘢食噶， 系咪酸酸地？ 冇错啦，而五柳鱼咧，其实就系都几难去调配佢嗰种酸同埋嗰种甜嘅嗰一种嘅平衡嘅。咁大家喺度讲紧呢一样嘢嘅时候，就勾起咗阿心月对于佢个过咗世嘅爸爸嘅一啲嘅回忆，同埋回味当时佢喺台南嗰度嘅一啲成长啦，以及嘅就系佢自己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嘅记忆嘅。咁佢就因为咁样嘅话，佢就决定要翻去台南嗰度探佢嘅祖母，即系佢嘅阿嫲，咁就希望可以嘅就系知道究竟呢个五柳鱼系点样能够食翻佢以前爸爸煮俾佢食嘅嗰个滋味啦。 呢啲好睇啊！ 系咪 OK 呢个开头系咪？点知又咁啱得咁巧喺嗰个时候嘅话咧，嫲嫲喺台南嗰间屋咧日久失修，所以咧就个。个天井嗰个位嗰度嘅话咧，喺个天嗰、那个屋顶咧就穿咗、 嗯， 所以夜晚嘅时候佢可以望到个月光， 系、 嗯、啦。咁啊呢个就系洞里的月光啦。咁、嗯、就因为咁样嘅话咧，咁啊阿嫲嫲就要 call 齐晒三个仔翻嚟商量。其实本来佢有四个仔，但系有一个走咗，就系、是、心住个爸爸，就要商量嘅话就系究竟应该要点样搞咧咁样嘅。咁跟住咧就当然啦，三个翻嚟嘅时候咧就发觉啦。喂，呢啲系咩嚟噶？遗产嚟噶，系嘛？系咪应该要买一层楼佢？即系或者系卖咗一笪地佢，跟住大家就过翻啲好啲嘅生活咧？咁、嗯、啊，阿大哥咧，其实佢就系、是、继承咗嘅就系佢哋嘅一间叫做李家厨房。咁其实佢就是一个厨房佬嚟嘅，就是一个老板啦。咁、而且咧就系大哥嘛，佢就希望就系话 ，OK， 卖咗呢笪地之后嘅话咧，我要分两份。 嗯、 好啦，咁至于阿二哥嘅话咧，就系、是、喺台北嗰度就读完大学之后喺嗰度咧就做咗银行，咁佢就系话得啊，我可以揾一啲嘅建筑商嚟买咗笪地之后嘅话咧，大家就可以咧 分钱， 分钱，大家就一月系咁做啦。咁、而阿三哥咧，咁其实就系喺附近嗰度就开咗有一间卖海味铺嘅啫嘅地方嘅啫，咁同埋个老婆喺嗰度就过紧一啲嘅就系唔系太好嘅生活啦。当然佢好想卖啦、好啦，咁啊三兄弟喺度倾紧呢一样嘢嘅时候嘅话，大家就喺度争。爭拗啦， 拉鋸， 因為錢係嘛？因為嘅就係冇錯，以如我咋？究竟阿二哥又同阿三哥，大家又喺度嗱，你俾我，你買你嗰份俾我，我哋嗰份啊，大家冇錯。咁呢啲我就唔多講啦。搞到咧就三兄弟，大家因為咁樣係唔開心嘅。咁、而到最後尾嘅時候，因為阿心月嘅出現啦，咁跟住亦都去揾究竟呢一個嘅即係料理應該要點樣做啦。咁而嘅就係大家亦都一家人，因為咁樣嘅話就冰釋前嫌。咁啊，裡面有好多。多嘢嘅，但系其实总会有时你屋企如果真系有啲兄弟姐妹嘅话，有咁嘅情况嘅。究竟阿嫲嫲应该要点样照顾啊？一啲人有喺度讲嘅就我照顾佢多啲，你又点样啊？所以我哋分就分大份啲，或者一倾起啲咁嘅遗产嘅嘢时候，就有啲咁嘅情况。咁而最后尾嘅时候，当然有一场就能够道尽一家人嘅最重要系乜嘢咧？就系佢哋叫晒所有嘅人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全台都摆满咗嘅就系佢哋自己喜欢嘅嘢食。佢话其实一家人系为咗乜嘢咧？你阿大仔就中意食呢个，二仔就中意饮呢个汤，三仔又中意咁，阿心月咧就中意食呢一样嘢。其实就系为咗大家一齐翻嚟齐齐整整食一餐饭啫。咁跟住阿嫲嫲就同佢讲啦，就系、是、话如果卖咗呢一笪地，到最后尾嘅时候，大家分到一啲钱，只要你哋未来。嘅生活得到保障，你哋系开心嘅，我咩都得。 嗯， 系啊，所以其实系感人嘅电影嚟嘅、虽然嘅就系淡淡然地去道尽咗一家人究竟意义系啲咩嘢咧。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都系几容易睇嘅，因为大约系个零钟头嘅啫，系好短嘅啫，一个电视电影。 喂，其實都幾悲哀啊！一買一間屋咧，冇機會成家三兄弟一齊食飯嘅， 冇、 錯 啊， 即係 見都好少見， 係 啊，就散㗎啦。但係賣唔賣咧？咁但係老人家就話，如果賣咗之後能夠俾到你哋一啲好嘅生活，呢啲都係一家人希望嘅嘢嚟嘅。咁所以嘅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佢應該要點樣做咧？咁 我估佢最後係冇賣到嘅。 好， 自己睇啦。 係啦 ，OK， 好。 洞裏的月亮。 好到我啦！今日咧睇今日要介绍一套咧就系、是、前几日睇嘅叫做《捉不到的他》，英文就系 Her， 咁就唔系一套新戏嚟嘅，系一个2013年咧美国嘅科幻爱情片嘅。咁、那个导演就系 Spike Jonze 啦，咁男主角咧就系好出名嘅 Joaquin Phoenix 啊，就系饰演小丑嘅男主角。系、啦，咁好搞笑喎！呢、這个女主角咧可以讲下先，叫 Scarlett Johansson 咧，但系咧成套戏入边咧系见唔到佢嘅样噶， 佢 系女主角嚟嘅，冇错啦，就得把声嘅啫。咁、故事内容咧就系讲呢个男主角咧系一个即系比较孤单内向嘅一个 男人啦，咁咧佢就因为咧即将会同自己嘅老婆离婚啊，咁所以就有啲唔愉快嘅心情啦，咁啊为咗要排解呢个孤寂同埋不快咧，咁佢就买咗呢一个 OS， 即系一个叫类似电脑系统啦，咁亦都喺呢个电脑系统入面咧有一个 AI 嘅智能助手，咁佢就可以俾佢拣嘅，咁你想呢把声系男声定系女声啦，咁佢就拣女声啦，亦都咧改咗个名咧叫做 Samantha， 咁所以成套入面咧就系讲佢同呢个 Samantha， 即系可能行街啊、食饭啊、工作嘅时候啊 ，even 瞓觉之前咧都会同呢一个 AI 咧嘅一啲倾偈相处，咁你知道啦，系咪四个字好简单啫，日久就会生情。咁就系、是、 就算系一把声， 就算系一把声冇咗啦。最搞笑就系、是。佢就係同一把聲，係見唔到影像嘅，即係個電影入面咧，佢唔會話有攞住部電腦望到入面有個阿 Scarlett 個樣係冇嘅，佢就得把聲啫。咁但係把聲係都幾有磁性，同埋都幾吸引啦。咁就係當佢哋嘅即係日子過得越耐嘅相處咧，咁男主角又對佢打開個心窗啦。咁兩個咧就開始咗墮入呢個愛情啊。咁但係大家聽嘅時候都覺得。点啊？点样同一个 AI 拍拖，仲要得把声拍拖啊？咁其实佢身边嘅人咧都有唔同嘅反应嘅。好似咧，佢前妻有一次咧，佢哋约咗去餐厅去倾，喂，签张字啊，要离婚咯。咁你近排点啊？哦，冇啊，近排过得几好啊，因为我开始同一个 AI 拍拖。咁佢老婆系当然系完全理解唔到啦，同埋都有啲觉得系咪因为我离开咗你，系你系咪有啲神神化化，同埋定系咧，因为搞唔掂现实生活中， 其实网上情缘都系咁啦。 但系人哋有张相啊嘛，都 张相假噶嘛， 你唔知道，但系起码都个寄托或者个真实感会强啲。 我觉得有少少似系咁样，其实佢嘘寒问暖啫嘛， 同埋而家听到声， 听到把声啫嘛， 感觉。 同埋你觉得我同佢讲嘅任何嘢，佢都唔会可以同其他人讲，因为呢个 AI 系属于嗰个自己嘅。咁佢老婆就会觉得你系咪因为你处理唔到现实生活入面人同人之间嘅真实情感，所以你要借助呢个 AI 去 逃避 咧？ 都系 冇错啦。咁而第二班人咧，佢班同事咧。就好 supportive， 佢就覺得，咦，夠幾新穎喎，咁不如我哋嚟緊 weekend， 我哋一齊我哋即係同事嘅一對情侶一齊行山啦，即係你又帶你女朋友，你又帶埋你 AI 嘅女朋友，咁但係佢哋行山嘅時候點樣交流呢？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又係大家值得去睇嘅一樣嘢嚟嘅。咁之後我自己覺得即係喺男主角身上啊。作演员嘅角度去睇，其实好难你同一把声空气去做戏，但系阿 Phoenix 佢就做得好好，佢系做得非常之好。而另外一个剧情上面啦，究竟佢哋拍拖咁好现实，都要解决性嘅问题噶嘛？点样解决呢？咁第一个部分就系佢哋声音导航嘅，咁亦都系值得大家留意嘅部分。而第二个咧就系呢个 Samantha AI 咧，佢就好聪明啦。佢就话：不如你就听到我把声啫嘛，不如我就安排一个叫做性代理人，系一个真实喺现实生活出现到嘅女人嚟嘅，咁就叫 Isabella。咁就样就系望住佢，身体接触都系佢帮手噶啦，即系 Isabella。但系声音上面咧，依然都系 Samantha 嘅。 呢啲唔使要太长。 系啦，咁但系呢啲究竟？work 唔 work 咧？做唔做到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同埋最后啦，其实佢都想带出，即系人类同 AI 其实可唔可以存在一个谈恋爱，系咪一个真实嘅爱情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呢套电影，系荣获咗呢一个第86届奥斯卡嘅最佳原创剧本奖嘅。 OK， 好。 其实而家都喺度倾紧呢个问题，而家有AI 嘅。头先你讲紧呢一种咁嘅机械人系有，但系其实大家都喺度discuss 紧嘅，谈论紧嘅就系呢啲系咪就 系 爱？ 系啊，同埋 如果你系咁嘅话，系好大问题。 即系可能牵涉到道德同埋。 伦理 嘅系咯， 道德未必系，但系其实如果我哋搵有机会，我哋再 好再讨论 再倾。多谢 马老师， 我呢个叫做《偷书贼》有一部旧戏嚟嘅，《The Book Thief》。咁系一个故事改编嘅，咁 小说改编嘅， 系一本小说， 一本 书改编 系。 咁啊，故事就系讲响德国二战嘅时候，希特拉嘅年代，咁系一个反战嘅电影嚟嘅，几得。意嘅，讲一个女仔，佢系几岁嘅啫，即系七八岁。咁佢有一日咧，佢要同佢爸爸妈妈同埋细路咧四个人咧就要离开啊，唔系坐火车。个妈妈带住细路同佢就坐火车去德国一个寄养家庭。咁因为佢嘅妈妈咧政治背景唔一样，佢哋唔系希特拉嗰边嘅，于是咧要将对仔女咧送去俾寄养家庭。 但喺火車途中咧，個細佬死咗，個家姐好傷心，咁啊埋葬佢啦。咁呢個因為呢個細路女咧個家境好清貧嘅，冇機會讀書，唔識字嘅。咁一落葬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嗰個墳場執咗本書喎，咁佢攞咗佢啦，然後去寄養家庭。去到寄養家庭咧，那個代媽媽咧好惡嘅，好即係奄尖聲悶嘅，但係嗰個爸爸對佢好好嘅。一見到呢個女仔已經叫佢女王陛下，咁所以個女仔覺得好開心，就好似你啱咁樣，佢笑出嚟，因為佢覺得哇，點解阿媽唔要我咧？佢唔明啊，佢好多嘢都唔明。咁阿爸爸話：你帶啲咩嚟啊？我帶一本書嚟。佢話：你識唔識字啊？ 唔識。 一睇一本書，你知係咩書嚟嘅？墳場工人手冊。 所以喺嗰度執到咯。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 漏咗。 係佢 唔識字，唔知係乜， 唔識係咁執咗係啦。咁佢開始教佢識字啦。咁然後咧就送佢翻學，但係咧因為呢個女仔咧，佢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識寫啊！於是咧，同班嗰啲同學個喺度恥笑佢。嗱，嗰陣時係德國嘅年代嚇，嗰陣時嚇，咁個個都恥笑佢。佢有一個好朋友，男仔嚟嘅，叫做阿 Rudy。咁啊，兩個青梅竹馬咧 ，Rudy 佢話跑得好快，要同呢個女仔比賽。咁佢話個男仔好得意，佢話嗱，如果我贏咗咧，我要錫你一啖嘅喎。咁如果輸咗咧，個女仔話，你錫我一啖，女仔話唔使，我一定唔會輸俾你。 即係點都係錫一啖，我係邊個錫邊個？ 呢個好得意啊！即係佢想錫嘅啫，反正咁，然後佢哋一個友情開展啦。咁後來因為佢哋住嗰啲屋咧係有個地牢嘅，咁因為呢個爸爸其實佢都係一個，佢唔係希特拉，佢冇加入希特拉個黨。但是他都很同情一些猶太人的。他就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收养了收埋了个猶太人。因为这个猶太人的爸爸呢就跟这个汉斯阿坎即是那个代父是以前那些生死之交来的打仗的时候。所以他要冒险他都要救他。要救这个人。那后来呢辗转呢就开始呢那个女仔呢他喜欢学字。佢想識多啲字，因為佢救咗個猶太人咧，就嗱全套戲雖然係喺德國發生嘅，但係所有人都係講英文嘅，係都係講英文嘅。就喺個地下室咧，那個男仔叫做 Max 咧，就教呢個女仔識住 A 大加 A 小加 A B 呢個單字咁樣一路教佢，一路教佢。咁因為呢個時候咧，德國咧要燒曬啲書去啊，抌曬書一百火燒。燒到最後個女仔咧，又敲冇人嘅時候咧，又走去執咗一本書，仲冒緊煙嘅。咁、那個代父見到咧，哇！你有冇搞錯？你咁做啊？攞嚟啦，自己收埋，幫佢攞翻屋企。即係佢兩父女係好好關係嘅，一路喺個地下室個男仔教佢識字。咁其實劇情發展落去咧，我覺得真係幾感人嘅。點解呢個女仔要去偷書？因為佢冇辦法，佢冇錢啊。係啊，咁佢學校又唔翻，因為佢好憎嗰啲同學，個個都笑佢啊笨蛋啊咁樣樣。咁一路發展落去咧，其實係好好睇，去到最後好感人嘅。 呢段你一定要講啦，係嘛？最後尾嗰段係啊。 最後因為去到佢由1939年講到1945年嘅。1945年德國打輸了，爸爸曾經被即係個代父曾經被徵兵，他很擔心。後來終於回嚟了，但最後 ending 佢嗰啲人全部死了，就攤喺條街嗰度，因為他哋住嗰度咧被炸，嘣爆曬。呢、這個女仔 ending 咧係講到佢90歲嘅時候，回憶翻佢細個佢做偷書賊嘅日子。其實佢原著咧，嗰本書嘅原著咧，小説咧，佢唔係偷，佢真係睇完佢還翻俾人，因為爬入去市長個屋企嗰度去偷佢哋啲書啊，因為佢幫，因為佢阿媽咧就幫呢個市長夫人咧燙衫啊、洗衫嗰啲嘢嘅，所以佢有機會送啲衫去嘅時候咧，就睇到哇，全屋都係書，佢好開心。中意就偷一本，中意就偷一本，然後翻去俾地下室阿 Max 教佢。最後有一幕，佢哋咧因為防空洞啊，因為被轟炸，這個女仔就走去防空洞，個個都好失落嘅時候咧，佢就將佢學翻嚟嘅字 讲翻个故事出嚟，好感人嘅、 嗯， 大家值得去睇。偷书贼、 嗯、，OK， 好，喂，多谢多谢啊！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啦，咁啊准备个尺，因为有阵间咧熟女关注组今日咧就要 度度阿马老师， 嗯， 嘅大肚腩， 冇错啦， 好开心， 有冇信心啊，马老师？ 有冇啊？估下今日几多？三十九， 我开心，我对你好有信心啊，四十咯， 好有信心，你有 四十。 我哋翻嚟见你啊！ 好有信心哦、啊，成件事我真系即刻变到好热血。 好，如果唔系嘅，如果佢唔系四十嘅，你要锡佢一啖；如果佢系四十嘅，你就锡佢一啖。 好，好多，好多，等于咁话，我唔惊你。好 ，OK， 好啦，翻嚟十二点钟先听完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马家姐， 马家姐， 各位 各位 好， 点解都关马家姐咩事啊？ 马 家 姐。 处理紧日历， 我处理紧自己嘅 headphone， 其实有好多嘢嘅话，佢都唔记得咗。功课都好似冇交，系咪？ 绝对冇交， 你知就好啦。 上个礼拜有交，今个礼拜冇交。 系啦， 马家姐 欠交功课， 解释啊，解释啊，马家姐， 你哋唔好咁肤浅啦。 咁交咗喺边咧？ 我系冇交，你哋使唔使？ 紧要，紧要， 唔紧要。我哋睇下个结果系点。 又得啫， 交都得， 冇错。 如果你系去到三十七， 我冇讲，我冇说话好讲。 系 啦，但系如果去到三十八嘅，你而家巴闭，系啊，你而家仲可以用头先咁嘅态度嚟对我哋， 冇错。 但系如果去到三十八点几嘅时候嘅咧，你就知道 我珍惜呢段时间。 究竟边个即系王者咧？ 而家已经一秒一秒咁样步过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你哋嚟咯，好唔好？嗱，咁其实呢个大家咧有听住我哋。我哋嘅熟女关注组都会知道嘅就系每隔一个礼拜咧，我哋都会去关注嘅就有两个人啊吓，佢哋嘅健康嘅。咁当然啦，咁其实咧如果一路都有跟住我，都会知道嘅就系阿马家姐咧，希望可以喺体重管理方面咧都已经历时有半年有多噶啦，但系似乎嘅就系咧。个腰围咧系令到大家非常之头痛嘅，点样？佢可唔可以用头先咁样嘅态度继续对我哋？ 其实咧就唔可以嘅，因为都系原地踏步。 哦，即系三十八点几系嘛？你系咪其实记错咗？你要 keep 嘅嗰个腰围系三十八点几咧？其实你应该去到三十六嘅，你记唔记得噶？我想知道。 我记得。 但你原地踏步 唔系，你仲记唔记得噶？我哋年头二月嘅时候咧，二月十三号开始， 系啊，你要俾自己嘅目标系36.5啊嘛。 系啊， 你一路都达唔到标喎。 系啊， 2024年都嚟紧啊。 嗱，又咁样帮马家姐，帮马家姐讲翻句公道说话，佢冇退步即系进步噶啦。 但系尽 对唔住，呢个系叫原地踏步，仲有一个词语叫原地踏步嘅，系嘛？冇退步，亦都冇进步，系啦，你唔可以话佢有进步， 仲要系不进则退。 马家姐，你点睇今日呢个数字咧？ 话我其实咧攞住成份表咧， 好惭愧系咪？ 好感触， 竟然感触， 感触， 感触佢就系乜都冇做，但 你可唔可以俾一分鐘正經？ 都可以，我 有請 馬 家姐 講 下佢嘅感觸。 由42去到而家38.5 係啊！哇，我真係好驚啊！驚第一個尺寸唔好啦，第二咧原來阿懶咧真係對我咁好。每一次佢啱啱寫完呢支筆咧，佢下一個禮拜咧佢又會打上去。 你冇留意咩？ 我今日先睇到佢呢 張紙。我哋個個禮拜收到嘅，我哋都會有關，係你冇關注咋？你可唔可以俾一分鐘好正經咁同我講嘢？ 我哋呢度系淑女关注咗啊，马家姐， 系啊， 有冇关注过？ 佢有啊， 我几严肃个样 子。我知啊，但系我见到我自己嗰啲腰围尺码咧，我真系 咁系你唔严肃咋呢件事？ 你个态度应该点啊？ 系啊， 系啊， 我觉得我真系要加把劲。我有冇咁衰啊？对唔住， 做得冇你咁衰啊，已经。 你 话 咧 咧咧咧咧，你话佢系王者啦，咁我想听下你嘅飲食点样先？你既然冇交功课， 系啊，你可以 keep 讲下啦，可以 keep 到都好难得噶，其实唔瘦啊，一路都不瘦降， 不瘦降， 边个落噶呢个降系？ 佢自己。 不受降之谜啊，简直系你咁样破解啦，话俾我知啦，快啲，我好想知道啊。 我哋过去嗰一个月，马家姐嘅腰围都系38嘅，系啦，十一月头开始。 唔系啊，我真系死啦，好惭愧。 系啊，惭愧啲咩？ 其实我哋真系锡你啊，系啊，想你好。 喺东莞食咗啲咩？ 我唔关事啦，东莞前一个礼拜啦，前几个礼 拜。咁过去个礼拜你举一啲咩嘢？ 真系都系正常嘢， 其实 都系嗰啲嘢吓， 即系都系嗰啲嘢，都系焗猪扒饭啦， 唔系。 烧皮 汤啦， 酥皮 好耐冇食一次嘅酥皮啦， 点心 系 炸西多啦， 你睇我哋几秒嘅 红豆冰啊， 我哋全家人都好了解你， 落咗炼奶嘅红豆冰啊， 系啦，唔食唔得，因为 菜生果水 要咗啦，同埋同人哋一齐食饭，唔通唔食咩？系咪好冇礼貌噶嘛？人哋请食饭。 系啊， 我唔想浪费食物， 我唔想食嗰啲咁肥嘅日牛噶，但系人哋叫咗嘛，我唔食嘅话唔好意思， 你冇理由嘥咗，冇理由浪费佢嘅啫，系咪先？我又叫咗咁多喺度，我冇又嘥钱嘅，人哋有 discount， 人哋有优惠，个雪糕冇理由唔食埋嘅啫，冇理由唔嗌个雪糕。 我哋听咗足足半年啦，你起码听咗半年啦，呢啲咁样嘅公词得啊？判你无罪，你 无罪释放。 我如果 啱唔啱马家姐， 仲系咁嘅态度，仲系一个人咩？ 你忍住小心啲，而家出嚟又喊天雷啊！系啊，劈你啊，知唔知啊？系咪啊？我翻讲有一日，其中一日，头先我哋讲嗰个嘢，你冇食过嘅话，你讲嗰日。 喂，嗱，第一我 猪扒饭有边人冇食过？ 全个礼拜冇食过。 O、okay, K， 好啦， 真系冇。如果我去嗰间快餐，嗰日我系食咗个粟米肉粒饭， 系 粟米肉粒饭同埋一杯 食晒嘅， 食晒。嗯，唔系我， 佢好难唔食晒嘅懒， 就叫咗个中汤，叫其他嘢饮。 系啦， 咁夜晚依家都好食得好少，系真系食比较少咗。 系 我唔去嗰啲宴会咧就正常。 你咁啱冇宴会去，即系唔问佢， 系人哋冇请你，好多宴会，周围都仲有好多宴会，不过冇请你啫，系啦， 系咩？ 呢个因果嘅关系，边 个唔请我？ 依家倒果为因。 啊！你点解你啲中文咁劲嘅？ 闹你我唔够精灵， 指马又 嬲啊！你 又指鹿为马， 系啊！ 因为你个粟米肉粒饭咧，我相信都有咁大。 唔系，我 得咁细嘅啫咩？ 细嘅，即系 细嘅，但有两层。 唔系当你普通一个中型饭， 冇当事实系 有几多碗？我而家问 有几多碗 饭？ 系 啊， 系个圆圈有几大？冇错，嗱，杨妹帮紧你咋？ 佢物理学上佢都冧落嚟啦，笨蛋。 系好，唔系我唔讲紧冧唔冧啦，有几大督？ 几大督？ 督饭有几大督 ？OK， 啲汁就冇乜点食嘅。 食曬， 冇可能唔食嘅，因為粟嘅肉粒飯， 即 係 撇 啲 緊啲汁， 係 啊， 係啊，即係唔好撈曬啲汁啊嘛， 唔係清清 撈曬咯，係 啊， 幾好啊，咪咯，咪咯。好啊！ 你话夜晚食得少，咁食咗啲乜嘢先？嗰一晚 你都要食嘢噶，夜晚 你话食得少，呢个唔系一个 讲啦， 食咗雪糕 啦。 我就咁样讲，琴晚 好啊， 因为琴 唔系粟米肉粒饭 嗰日 啦，系啊， 同一日啦， 唔 记 得 啦，咁你讲琴晚啦。 琴晚我就同我阿妈食两个人， 好好 补咗个 烧鹅啦， 冇节瓜，节瓜鱼头 系。 毛豆豆腐汤，就当埋送 呢个 OK， 呢个 OK， 送嘅 系好啊， 冇啦，饭都冇食， 有 点解同阿妈食到咁清嘅？你多啲同妈妈食饭啦， 你唔系会买只烧鹅俾佢食嘅咩？ 系啊， 你而家咁 你 唔 系咩？你成日呃我哋买烧鹅， 你有冇买噶 ？calling 妈妈妈买烧鹅，我买烧鹅， 有冇食过烧鹅？其实妈妈 成日买烧鹅喎，有冇买过？ 人多我就会买啦，如果两个人咧，我就唔 就 买。 咁你多啲同马妈妈两个人食饭啦。如果系咁，系咪啊？ 系 咯，好啊，你琴日咁 几健康， 咪咯， 系啊， 好唔好啊？ 咁饭食咗几多啊？ 四碗， 一碗碗定一平 碗 定 大碗？ 唔系细细碗 ，OK， 好细细碗。因为我叫佢唔好煮咁多，因为佢如果我同佢两个人食咧，佢通常咧佢就话食咁少做咩？佢闹。 我明嘅，你叫佢系啦，你唔想食咁多，系因为佢冇烧鹅， 系 同埋可能因为佢知道今日要度，所以佢琴晚嗰餐就尽量都要收 翻。我唔认为系， 应该都唔会。其实个心理应该系咁，但我相信佢唔系。 佢唔会，佢唔会，系啊，佢就盘烂，系啊。摆烂，我就系咁样，好嘢你， 即系都系讲翻嗰个份量嘅问题啦， 冇错，嚟嚟去都系呢个嘢啫， 即系希望 你食咩都得， 嗰个份量 嘅 系健康 吓，你 少油少盐， 唔系佢煎炸嗰啲少嘅，咁但系个份量就错，可能你谂下你食嗰餐你食到几饱，通常我哋讲七分饱噶嘛，你会唔会去到九分十分咁样？ 佢应该系十二分。佢应该十四分饱， 弱弱啊，吓俾个五， 即系十二分，佢太了解你， 强强俾翻我。 咁我希望你真系七分啦，你减到十分先咯，跟住再减九分，七分系最理想噶。 同埋夜晚食咁饱都 瞓唔到噶嘛， 一嚟瞓唔到啦，同埋吸收个率系咪都相对高啲咧？ 因为唔喐啊嘛， 系啊系啊，一就早啲 燃烧唔到。 你嘅晚饭系五点钟食， 就啱啦。 我 OK， 唔系，其实有危险嘅。一阵佢九点去食个 snack， 十一点又食个 snack。 你啱，你啱，系啊。跟住我唔系食晚饭啊，我食宵夜啫嘛。就系咁咯。跟住佢同我哋解释， 我食紧第二朝嘅早餐啫嘛。 我明你噶啦， 系啊。 我头先摆烂咁样 ，OK。 我开始憎你啦， 不嬲都应该憎我啦，憎我系正常噶。 教导你，你先会有进步。 唔系， 我 唯一一 样 嘢 keep 住你，可能未必有三十八，可能三十九都。 我做人冇乜嘢好，但我有一样嘢好嘅就系我有一个被讨厌嘅勇气。我宁愿你讨厌我，但系你身体好好。 冇错。 Please 讨厌我， 系啊，大家姐， 系啊，真系，我个个都想喊，搞咁耐都搞唔掂。其实我真系好对唔住阿懒啊，我拖佢落水，你明唔明啊？ 系呢个整 个明星都为咗你， 系 啊，搞烂佢个招牌， 唯一一个失败嘅例子啊，即系冇咁讲下。 我系要帮阿马家姐系做好佢，即系希望你慢慢转变咯。 冇错 啊，每个礼拜一小样嘅转变，你就个肚腩有大大嘅转变咯。 至少咁樣嘅，呢度仲有小人妹，係啦，小人妹都乖嘅，咁佢就你喺嗰度嘅就係攞翻少少温暖，乖你好多。 但係馬家姐不斷影響緊小人妹呢個宣傳， 係 有 啊， 有其實有啊， 我成日都覺得唔緊要啦，馬家姐喺度做我師弟，我都 有馬家姐墊底，所以你唔使 我上升零點幾都 OK 啊。 唔得啊！你哋两个 系小杨妹， 有句 说 话叫咩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咁你都要睇你自己跟边条梁 啦，跟啱队 系啊，跟啱队先得噶。 跟沙拉姐嗰队系啱嘅， 沙拉姐 走开， 我跟你， 你走开。 嗱，马家姐又话饮下酥皮汤啦。咁之前咪话酥皮汤咧就惊有即系反式脂肪嗰啲唔好嘅， 系人都知唔好 嘅。 系 啊，咁反式脂肪系唔好嘅脂肪啦。咁其实咧入边咧佢最主要咧系有嗰个成分叫做部分氢化油啊。 部分輕化油， 輕化油係啦，即係佢係反式脂肪入邊咧係即係主要成分嚟嘅。咁點解話咁唔好呢？其實咧對於心臟嘅健康唔好啦，會令到壞嘅膽固醇咧係上升，好嘅膽固醇咧係下降嘅。咁而家咧即係由2018年開始嘅即係議案啦，去到2023年嘅12月1日咧，就正式咧通過咗咧，喺業界方面咧係唔可以用呢個部分輕化油脂嘅，咁、所以係非常好嘅。 我想問邊個輕嘅？ 氫氣個氫 ，hydrogen 係啦，咁係因為佢個 chemical 嘅 bonding， 即係化學嘅黃子啊、小陽妹， 咦係喎，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會令到咧，即係譬如我哋對比翻幾年前你見嘅雪糕啊，一啲酥皮嘅即係 pastry 啊，即係如果佢有 牛油其實都係啦， 都有嘅，係啦， 咁有焗過係咪啊？ 係啦，一焗過，同埋喺一啲奶類製品都有一啲天然嘅反式脂肪嚟，嗰、個份量就少啲，但係焗過。即系饼啊，我哋讲嘅面包啊嗰啲咧，其实都会产生一啲反式脂肪、氢化油脂嘅。咁同埋喺工业上咧，佢哋会用呢啲油啦，其实系个成本比较低啲啦，同埋咧系稳定性高啲嘅。咁但系由于12月1日开始就唔可以用啦。咁我哋会对比翻，譬如几年前一啲嘅营养标签，即系成分嚟睇嘅时候。你可能會見到個營養成分會寫咗氫化油脂喺入面，譬如當你雪糕咁樣計，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就可能係寫翻係油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健康咗，即係對於我哋去選擇嘅嘢咧都係健康咗嘅，即係話如果 佢可以唔寫嘅，即係如果真係裡面係有反式脂肪或者係叫做氫化。 氢化油脂， 氢化油脂 系啦， 佢一定要写嘅。但系而家你见到嘅话，就佢已经少咗啦。 系啦，佢而家系唔可以用部分氢化油脂去制作呢啲食物啦。 明白。 咁如果喺嗰个营养标签嚟睇嘅时候咧，我哋会对比翻，譬如每100克有几多脂肪，佢会列埋反式脂肪出嚟。 有噶。 咁但系因为嗰个法律嘅要求咧，就系如果多过0.3克先要列出嚟嘅。咁如果少过0.3克嘅时候咧，佢可能有0.1克。0.2克啦，佢都可以寫0克嘅。 哦， 系啦，咁即系话我哋其实一日咧系可以摄取几多嘅反式脂肪啦。咁当然世卫嘅建议即系越少越好啦。佢就讲系总能量嘅1%。咁我哋当每一日需要1500卡路里嘅女士嚟计，咁佢每一日摄取嘅反式脂肪咧系唔好多过1.6克。 好少， 好少啊，系啊，即系你轻轻地食个包就 已经 够 啦。 系啦，咁如果当2000卡路里嘅男士所摄取嘅卡路里嚟计咧，每一日咧就唔可以多过2.2克嘅反式脂肪啦。咁所以咧就系反式脂肪，即系对于我哋见到嘅好处系比坏处咧远远细得好多嘅，因为对于胆固醇唔好啦，对于心脏嘅健康唔好啦，同埋咧佢你即系始终都系脂肪嚟噶嘛，食完就会。即係嗰啲喐得唔夠嗰啲咁樣咧，就會即係不斷咁樣個肚咁樣係啦，因為脂肪嘅話你係唔會個細胞係唔會消失㗎啦，即係細胞脂肪 佢已經喺度㗎啦，係 啦，只不過你改變佢個大細，係啊， 所以就係恭喜你，你減咗之後嘅話，佢唔會冇咗，佢因為佢跟你一世， 係啊，佢就即係我哋會將佢變細咗咯，個脂肪係啦。咁我又好快問下你哋一個問題先。咁以下咩食物咧係不含反式脂肪嘅？係啦，咁咧我哋有A 肉批 ，B 酥餅 ，C 全麦面包。 全麦 面包 啦，系啊，因为头先嗰啲全部都系系 冇错啦， 嗰啲嘢嚟噶嘛，焗过噶嘛，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由呢个10月1日开始咧，如果用嘅成分咧，都系会少咗噶啦。咁系啦，咁但系焗嘅过程中都有机会产生少少嘅。 系啊，其实有好多噶，系嘛？ 系啊， 即系睇你嗰啲平时你一定会食到嘅薯条啦、炸鸡 啦、 蛋糕啦、 饼 干啦、蛋挞啦、酥饼啦、老婆饼啦、肉批啦、曲奇啦， 系啊， 你好容易会跌食到， 冇错。 其中一樣嘢咯， 係啊，咁相對嚟講，呢啲我哋都係話要，即係如果你要注意你嘅健康嘅時候，都應該係少啲去食翻咯。咁如果你唔食薯條，你咪食薯仔咯，係咪啊？唔食炸雞，咪食 即係普通嘅滷水都平冇咁炸啦，但係都鹹嘅，係啦。咁餅乾嗰啲就相對嚟講揀啲健康啲嘅餅咯。咁麵包可以揀翻麵包都可以嘅。咁蛋撻就即係雖然卡路里都高嘅，即係食一個蛋撻等於食一碗飯嘅，你諗下。 咁多嘅死咯！ 你揀啲細啲嘅咯，咁樣嗰啲。 茶樓嗰啲點心，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批啊，即係雞批啊，肉批啊嗰啲都係噶啦，咁酥皮嗰啲都係啊，所以都要盡量少啲咯。 知道， 學阿媽家姐少 酥皮， 係啦，係啦，唔好學佢個份量咁多。 好，我哋準備食蛋撻。 OK， 下個禮拜見，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致辞时表示，只有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坚定依靠宪法和基本法的保驾护航，才能够有效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才能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香港所长。他又说，维护国家安全是特区必须履行好的宪制责任，香港应该坚定不移实施好香港国安法，按时完成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正全力准备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将联合香港国安法建立坚强保护盾。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44个区议会地方选区的选民如欲在投票日在邻近边境投票站投票，可以透過網上登記系統登記，網上登記申請明天下午6點截止，預期登記將不獲受理。選舉事務處說，安排只適用於區議會地方選區的選民，地區委員會界別的選民需要到全港18個地區委員會界別投票站投票，如該界別的選民身在內地，應該及早規劃回港行程，以便在投票日投票。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成功應對新冠疫情並增強了抵禦能力，強調要完善工具，為下一場不知幾時會發生的大流行做好準備。盧寵茂出席一個研討會致辭時表示，公共衛生系統是保障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基礎。他指出，加強硬性、準備、應變和復原能力是未來採取有效行動和反應的關鍵。他指出，新冠疫情顯示強大的基層醫療系統至關重要，當局正推動多方面工作，包括在全港18區成立地區康健中心。盧寵茂又提到，區議會選舉還有6日舉行，呼籲市民投票支持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和運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29点，跌101点，成交金额6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定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失了足，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满足，拥抱紧来回复。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人间识人好过识字， 在很多公司里面都有一些年资比较耐的员工，似乎同老细有特别的关系，就横行无忌，对其他员工哈哈霸霸。大家知道投诉都冇用啊，咪唯有忍佢咯。唉，正所谓识人好过识字，有乜办法啊？ 文哥啊，点解你今日无啦啦同我讲呢啲嘢嘅？ 你啱啱上个礼拜翻工，我同你打定个底啫。 咁我哋公司有冇头先你讲呢种人啊？ 你话咧？ 成寨命！ 嚟！ 喂，我叫两个新秘书未返工之前，每日帮我清洁嗰张台，你记唔记得噶？记唔记得？ 记得，唔使咁激动。 点解仲有咁多字？ 啊，对唔住，边个 dirty 啊？冇喎，边个 dirty 啊？ 你睇，嗰粒咩嚟噶？点解台面会有个 paper clip？ 万字夹啊嘛，你讲翻中文啊，万字夹都算垃圾。 总之我唔用嘅嘢就系 rubbish， 知道未？你醒？ 知道，咁我撞开阅历你都唔睇，我帮你抌咗佢咯，插喺度两支笔唔见你用，我帮你抌咗佢咯，仲有你老婆张相你从来都唔望啊，等我帮你抌埋佢。 够啦，系咪玩嘢？出翻去做嘢。 知道。 喂，文哥，好嘢啊！头先喺门口咧听到晒啊。 唉，冇办法啦，对住啲咁嘅老狐狸，咪唯有用翻狐狸嘅方法咯。 唔好意思。 小姐咩事啊？ 我今日第一日翻工噶，人事部叫我嚟呢度报到噶。 哦，你就系申请嗰个秘书啊？ 系啊。 哎呀，又一朵鲜花即将插入牛粪上。 咩花话？ 冇，我话你个样一睇就知道受过良好教育啊，良好训练吓。我叫阿文咧，你好。 我叫阿俊啊。 请问咧，我个位喺边度啊？ 你系我申请嘅私人秘书，梗系坐我隔篱啦。 请问你系边位啊？ 仲使问？你睇下我呢一身嘅打扮，你问我似咩？ 阿叔啊， 你真系识讲笑，小妹妹，我呢度使咗两皮嘢，我呢对鞋一皮嘢，我条带3000，我只手表10皮。如果我系阿叔，第一个有钱人阿叔， 都系阿叔啫。 够啦，由今日开始，我叫你做咩就做咩，无谓嘅嘢唔好讲咁多。Understand? Understand? 仲有你两个唔使做嘢嘅，企喺度做咩啊？定垃圾， 我哋啊， 唔使讲啦，解释即系掩饰，掩饰即系苏轼， 苏轼即系咩事啊？我唔系好明啊。 头先讲嘅英文 so sick， 我即系将人哋朱德解释 makes me so sick。Understand? Oh, understood. 入嚟我间房啊！ 入你间房 系 小心啊！ 耶，祝你好运咩？ 攞起你嘅纸笔，我抄低佢。 好。 每日八点钟翻工之前，帮我清过张台，吸干净我办公室嘅尘，咁样再落去买杯咖啡，同埋一份新三文治。请你最先完美办法嚟，令哥，唔该你每日翻工化好个妆啊，同埋一定要着短裙 ，and 高踭鞋，仲有打领踭个底。 唔好意思，一句都听唔到，你可唔可以讲一次？ 每日你八点钟前翻到公司，帮我清过张台，吸干净我办公室嘅啲尘，九点同我落去买杯咖啡，同埋一份公司三文治。请你最先完美俾咗你。另外，我哋每日化妆，化好个妆。同埋一定要着短裙嚟高踭鞋，最好等你踭我只。 Excuse me， 你第一次讲嘅时候系九点钟落去买咖啡啦，第二次重复嘅时候系八点钟，究竟系九点定系八点啊？ 记住，帮我做嘢第一个规矩系唔好问点解。 点解啊？点解唔好问点解啊？ 因为冇得解。 点解冇得解啊？ 真系激死我，因为我系你老板，我讲你要做，知道冇？ 咁如果唔合理咧？ 在我字典里面，我的雅老师里面没有不合理的三个字，我讲的都是合理。现在我拿一声跟我来买个早餐回来先。 钱呢？ 刚才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出去出你出住。 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 你出住。 慢慢讲。 刚才你有没有听到我讲啊？你出住先，月尾给回你。去啦 out！ 去不去？那我做什么？ 点啊点啊点啊！今朝翻工顺唔顺利啊？ 喂，阿私人秘书，我哋老细好似好冧你喎、 啊。梗唔系啦，佢点到我陀陀令啊！一阵间要我买早餐，一阵间话要去银行入数，一阵间又话要去呢个邮局嗰度咧寄包裹、啊，咁都唔重要啊！最紧要嘅就系佢琴晚唔够瞓嘅话咧，又要我帮佢咧要咩捻下个膊头。 哦，唔出奇，唔出奇，唔出奇。吓、 啊，喂，咁、啊、都唔出奇？做秘书使乜做呢啲嘢噶？ 唉，你哋两个真系年少无知啊！佢平时就系咁样对啲秘书噶啦如果唔系，点会请极人都走啊？好多人做唔够一个月走噶啦。 其实咧，佢份人咁衰又咁丑又块面又咁长，戴个眼镜又咁大，其实大老板知唔知呢啲嘢嘅咧？ 唔系咯，讲嘢又你，其实大老板点会任由佢咁样噶？ 点解会咁嘅？ 唉，你哋有所不知啦。大老板全年都留喺外国总部，因为佢同我哋嘅经理咧就大学同学，佢好信佢嘅，咁啊样样嘢交晒俾佢咯。 哇，即系识人好过识字啊！咁嘅人都喺继续喺度做经理嘅。 其实我想问咧，点解你哋唔去投诉佢嘅？ 都话佢同大老板系大学同学啊嘛，人哋讲嘅嘢大老板未必信嘅。 哦，原来系咁，咁即系话佢中意点都得啦，系咪啊？ 都可以咁讲嘅。 俊俊 B B。过嚟帮我做个测试。 唔好意思，你咪黐线啊！点解突然间咁样讲嘢噶？你做咩测试啊？ 尊尊 B B， 我怀疑咧，我坐紧呢张凳咧有啲问题啊，承托力唔好够啊。 我唔系好明啊，咁你想我点样帮你测试啊？ 咦，呢张凳咧正常嚟讲咧可以承托两个人嘅重量噶嘛？ 嗯，咁即系点啊？ 所以我测试下佢咯。过嚟，过嚟，过嚟。 你咪试咯。 过嚟啦， 过嚟啊， 嗱，你坐落嚟我呢一度， 点解啊？点解、啊？ 嗯，头先咪讲咗咯，试下佢够唔够承托你啊嘛。过嚟啦， 喂呀，都唔使麻烦啦，我将你将嗰个碎纸机放喺你个膝头上面咪得咯。 吓， 嗱，揽住啦你。 哎呀，好重啊！ 嗱，等阵啊，我仲可以咧托多一支蒸馏水过嚟嘅。 吓，唔系啊嘛， 摆埋上去够唔够重啊？ 砸死人啦，快拎开佢啦！ 你要测试张凳啊嘛，不如摆呢个 printer 上去好唔好？ 冇，测试完啦。 啊，突然间好攰，我唔够力啦。 啊，唔该啊。 咁你等一阵咯，我就会叫人嚟帮手啦。 快啲啦，快啲啦！ 人嚟啊，帮下手啊！咩话？做乜嘢唔得闲啊？ 啦，咁好啦，做埋嘢先至过嚟啦。 快啲啦，就嚟死啦！ 其实咧，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你问我申请翻嚟个秘书啊，专注 B B 咯，唔好问啲无聊嘢啦，快啲拎开个啲嘢先啦。 我而家打个视像电话，你自己同佢讲啦。 同边个讲噶？喂，吓 ，Big Boss 大老板， 做乜你揽住樽水同埋个碎纸机膝头哥？ 冇，我得个办公室啲嘢啫，我最关心办公室嘅清洁噶啦。 你可唔可以讲嘢慢啲咧？讲嘢捋捋嚟，你知唔知？唔使兜啦。其实阿 Jun 系我派嚟视察嘅细侄女啊，佢已经将你虾人虾嗰啲嘢咧讲晒俾我听啦。 吓， 咁啦，我决定咗由今日开始，阿 Jun 会接管你个位，你咧就由。Office assistant 即系办公室助理，由低做翻你学下做人啊！ 唔中意啊！嗱，我哋咧仲争一个清洁厕所嘅工人嘅，其实你啱唔啱咧？ 中意中意，我最中意做办公室助理噶啦，一月咁话啦。 啊 ，John 啊，乖啦，咁以后香港分居就你话晒事交俾你啦。 冇问题， 拜拜啦， 拜拜。 John John B B 啊，唔系阿老板而家。可唔可以咧？帮我拎我啲嘢，就嚟砸死我啦！ 对唔住，呢啲嘢唔系我做噶、哦。嗱，晏啲咧，我要清洁姐姐入嚟咧，帮你攞开晒佢啦。你慢慢坐啦，我哋出去食 lunch 啦，拜拜。 尊尊 B B， 唔好啊，唔好抌低我啊，尊尊老板唔好走啊，尊尊未讲完啦、啊，尊尊。 演技咧又上一层楼啊，因为咧佢讲晒成个对白咧，但我哋听唔到佢里边讲咩，好犀利。 抌晒啲， 佢系为嗰个角色赋予咗一个新嘅设定， 冇错。 因为本身咧就冇写嗰啲性格 系 语气啊，佢就帮个角色咧赋予咗一个新嘅设定，就系讲嘢会掠你，同埋讲得好快。 你知唔知我乜嘢？我知唔知乜嘢？ 本来就系纯粹一个坏嘅老板，但系就加咗一个设定， 冇错。 好嘢嘛， 系掠你，掠你，掠你马，掠你马。 好嘢，成个角色立体咗。 老师，你嗰阵时 先做到 嘅 咋？ 所以咪更上一层楼咯。 唔係啊！我就問馬老師嗰陣時，你開生意、開公司係咪都係做你咁樣嘅 boss 啊？ 脱胎換骨真係犀利，係咪啊？係咪啊？ 係咪本？ 你 係 咪一個惡老細啊？ 冇 冇，好 㗎 嘛？ 係咪試 下張凳？係 啊，私人秘書可唔可以試下張凳？ 試下張凳， 試下張凳有冇？ 係啊，我明啊，明啊，明啊，你解係啊？你已經答咗我。 佢話冇一個秘書唔係咁做，入型入格啊嚇！ 卑鄙。 好啦嚇，多謝啊！時間差唔多，晏晝一點鐘，聽日十點鐘，我哋。今日再见啦！ 唔该晒欣噶， 多谢晒， 多谢天姐。喂，你个 paper clip 啊！ If you're blue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ifferent types who wear a day coat.Pants with stripes and cutaway coat, perfect f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ressed up like a $1 million trooper. 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Come, let's mix where Rockefellers walk with sticks or umbrellas in the mix. Putting on the Ritz.Have you seen the well-to-do up and down Park Avenue on that famous thoroughfare with their noses in the air? High hats and arrow collars, white spats and lots of dollars, spending every dime for a wonderful time. If you're blue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Putting on the Ritz.Different types who wear a day coat, pants with stripes and cutaway coat, perfect f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ress up like a $1 million trooper, 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Come, let's mix where Rockefellers walk with sticks or umbrellas in the midst, putting on the Ritz.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